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韩国，一起来关注眼下在韩国年轻一代中非常走红的消费模式，小奢侈的消费模式。与此同时，在美国代表着平价以及大量购买的沃尔玛超市呢，2018年在延续着关店以及裁员的趋势。新一代的消费者，他们崇尚的是不是东西贵在精而不在多的这样一种模式呢？节目中我们还要请您认识一位在俄罗斯最受欢迎的综艺节目《俄罗斯好声音》中脱颖而出的北京姑娘杨歌，听她讲述在俄罗斯的艺术道路以及她令人惊艳的歌声。好，欢迎走入今天的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美国，沃尔玛曾经是最成功的零售品牌，它是美国最大的零售商以及雇主。它的每年营业额是很多零售企业的参照系数。一个企业在创业或是在衡量自己业绩的时候，往往会以沃尔玛作为标尺。他们会说呢，我们的企业零售额是沃尔玛的百分之几，我们希望未来可以达到沃尔玛的多少多少等等。然而现在时过境迁，互联网商业的崛起呢，也使得沃尔玛感到了转身是那么的艰难。互联网巨头亚马逊的零售额已经是沃尔玛的数倍，从未来来看呢，互联网零售将会更大的挤占像沃尔玛这样的传统零售业。2018年伊始，沃尔玛要采取哪些措施来拯救自己的营业额呢？好，节目一开始我们一块儿来关注。 沃尔玛宣布从2月份开始提高最低时薪至每小时11美元，并为工龄超过20年的员工发放一次性最高1000美元的现金奖励。目前沃尔玛的每小时起薪为9美元到10美元，这一加薪计划将耗资数亿美元。沃尔玛在美国拥有超过140万名员工，一直都以严格的成本控制来提高商品在价格上的竞争力，但薪资福利待遇差的形象长期以来饱受诟病。就在宣布加薪的同一天，沃尔玛也宣布将会关闭63家山姆会员商店，其中有10家左右会改为电商仓库。目前每家山姆会员商店约有150名员工，至少数千人将面临失业。根据美国法律，大型雇主关闭工厂或大量裁员前应提前60天告知员工，但有员工表示不少门店是突然被关闭，此前他们并没有接到通知。也有消费者称店铺关闭前沃尔玛毫无提示，因此他们要求山姆会员商店返还会费。 2018，看来沃尔玛的缩减规模以及裁员呢，还将是下面的趋势。有人就点评说，创业难，守业更难。在新的消费形势之下呢，像沃尔玛这样的低价格、大批量的消费模式，是不是已经为千禧一代的年轻消费者所抛弃了呢？好了，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眼下呢，在韩国年轻人中有一种小奢侈的消费模式。什么是小奢侈呢？年轻人工资并不高，他们愿意一日三餐吃得简朴一点，不过到了节假日可得好好的补偿自己。好了，一块儿去韩国首都首尔感受一下他们的小奢侈的生活方式。 今年27岁的李生娥是首尔的一名普通上班族，月薪仅有18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0000元。他宁愿平常在便利店解决午餐，也要省下些钱来每周享受2-3次甜品。两杯美式咖啡和一份招牌提拉米苏共消费了2.8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65元。尽管这样一次消费是平常午餐的3倍多，但他觉得很值得。 在韩国，像李生娥一样在一日三餐上节俭，但热衷高档甜品、口红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此外，名牌饰品、动漫周边产品、单人海外旅行等都是韩国小奢侈消费的人气商品。为了吸引这部分年轻人群，韩国一些星级酒店趁势推出了折合人民币330元的甜品自助，几大零售商也纷纷调整营销策略，旗下百货店扩大了化妆品、饰品等卖场规模，食品店也引进了人气甜品品牌。据统计，今年上半年，韩国最大化妆品零售连锁店的口红销量同比上涨了近50%，韩国甜品市场规模也迅速扩大，截至去年底达到了9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530亿元，同比上涨了14%。 刚才介绍的是目前韩国年轻一代中流行的小奢侈的生活模式，比起通过大消费寻求幸福，这些小奢侈呢，就是满足于购买小奢侈品的消费者是越来越多了。韩国年轻一代的消费模式正在发生变化，因为一味的节省呢，其实并不能够换来更加美好的生活。有韩国年轻人就说，攒10年的工资也没法在首尔买一套像样的房子，那还不如现在呢，好好的款待一下自己。在前面的采访中，相关的韩国经济学家表示呢，未来呢，这些有个性、更能够体现出自身品味和价值的商品将会更受年轻消费者的欢迎。此外呢，韩国也是一人户的家庭在不断的增加，经济的持续低迷，像这一类消费模式可能会继续持续走高。还有预期显示呢，韩国的消费者比起大众品牌来说，他们更喜欢那些能够体现出个人特点的独特商品。而相比起价格一味高起的奢侈品，像这类小奢侈或是轻奢侈，拥有魅力又饱含自身特点的商品，可能是未来年轻一代的消费主流。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继续聊聊消费方面的话题，抗衰老可以说是护肤界的永恒话题了。2017年在日本的化妆品市场上，其中的抗衰老市场的规模大约是7080亿韩元，这意味着在日本整个的这样一个化妆品的护肤品市场上，抗衰老的主题品牌呢占据了 27% 左右，可见人们是多么的愿意和岁月作对。最近日本的最大的化妆品企业资生堂公司就宣布呢，他们已经斥重资从美国一家公司买到了人造皮肤技术，这个技术将彻底颠覆过去的传统抗衰老护肤产品，也许很快它就会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一起去了解一下。 本次资生堂收购对象为美国人造皮肤技术研发企业 Olivo Laboratories，该公司拥有被称之为第二层皮肤的专利技术，据悉只要在含美容成分的特定有机硅胶聚合物上涂上一层专用乳液，就能形成一种类似果冻状的人造皮肤，可以与人类皮肤完美贴合，让用户的皮肤看起来更加光滑年轻。目前市面上的抗皱产品需要数周甚至数月以上才能取得一定预期效果，而据称这项技术最大的优势就在于能令肌肤皱纹瞬间隐形。尽管资生堂没有在公开声明中透露具体收购金额，但据业界估算，本次收购金额大约在数十亿日元左右。收购消息公布后，资生堂公司股价小幅上扬。资生堂方面表示，本次交易标志着公司在抗皱抗衰老领域的一次重大突破，期待新技术产生颠覆性效果，能够为今后开发新一代护肤防晒产品打下基础。据悉，资生堂计划在2020年正式推出使用人造皮肤技术的美容产品，并在数年内将相关产品销售渠道拓展至中国、美国等国际市场，创造出数百亿日元规模的销售额。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日本国内化妆品市场规模约为 2.6 万亿日元，约合1500亿人民币，其中抗衰老类产品市场规模占整体的1/4以上，在趋于饱和市场中表现突出，同比增速达到 4.4%， 这也促使日本各大化妆品公司加速收购拥有相关技术的企业。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进入我们舌尖上的世界文化遗产专题之四，今天为您介绍在2013年12月成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美食，这就是日本和食。和食是指日本人在明治时代形成的饮食文化和习惯，它被公认为是烹调过程最为一丝不苟的国际美食，造就了日本料理精致而健康的饮食习惯。加上和食代表了日本独特的价值观、生活样式和社会传统，因此入选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中。其实和食和日本料理又是不一样的，在日本人的印象当中呢，和食那么是更加平民化、更有亲切感、更尊重自然的，比如像寿司就是和食的贴切代表。而日本料理呢，也称本善料理或是本式料理，像怀石料理呀、精进料理、会席料理等等更加高级和考究的做法。和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日本大米，同时呢，要求能够善用四季的新鲜食材，追求食材的原汁原味，凸显出食材本身的鲜度和美味感。特别是他重视外观，曾经被誉为是眼睛可以吃的料理。和食的申遗成功，日本媒体分析认为呢，是因为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健康的饮食潮流。对于日本和食的申办成功呢，日本社会也是寄予了厚望，他们希望能够借此推动日本农林水产品出口扩大，带动赴日游客的饮食消费。日本和食的申报成功也是继法国美食、地中海美食、墨西哥传统美食和土耳其传统美食之后第五项食品类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我们将视线转向俄罗斯，为您带来的是我们与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旗下中文广播联合举办的《双城故事》这个栏目。在国内综艺节目当中，《中国好声音》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节目，而在俄罗斯呢，也有一个俄罗斯版的《俄罗斯好声音》，收视率颇高。而在这个节目中，惊艳亮相的一位演唱俄罗斯歌曲的中国女孩杨歌，以她出色的演技和感染力，也令俄罗斯观众惊叹不已。说来很有意思，当年从北京去俄罗斯留学的杨歌最初是希望做一名俄语的翻译，但是几年之后呢，他进入了俄罗斯国立电影学院，投身于电影的拍摄以及歌曲的演唱当中。现在他已经是很多俄罗斯人熟悉的中国女孩的面孔了。好，下面我们就来听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记者《你好俄罗斯》节目的主持人吴京和刘云采访杨歌，也在节目中来欣赏他独特的歌声。 Старый сад, золотой росой, без меня, на рассвете, 了解中国，走进俄罗斯，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 Мне не хочется жить иначе. Устаю от земли чужой. 中国演员征服俄罗斯观众的杨歌，在俄罗斯媒体有诸多报道。杨歌今年29岁，9年前他通过国际大学生交流项目来到了俄罗斯。本来他想成为一名翻译，但是这个职业对他来说显得颇为枯燥，因此他又考入了莫斯科国立电影学院，成为了一名职业演员。目前杨歌在俄罗斯最好的导演那里拍戏，在莫斯科最为著名的剧院果戈里中心舞台演出。他通过参加俄罗斯好声音节目并进入决赛而一举成名。12月29日，也就是在新年的前夜，俄罗斯好声音最后一场演出在电视一频道播出。第二天当杨歌醒来的时候，已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那么他是如何获得成功的呢？他在俄罗斯如何生活、怎样工作的呢？杨歌在接受我们采访时对此做了介绍。 杨歌你好。 你好你好。 首先要祝贺你在俄罗斯好声音的那个比赛当中取得了第四名的好成绩，祝贺。 谢谢大家，谢谢你。 那我们都知道半决赛的时候吧，是观众救活了你，对你来说是因为观众喜欢你，还是因为俄罗斯人对中国的那种情怀？ 我觉得吧，可能有中国情怀的这个元素，也有对我的喜爱，因为我就想把这是一个中国人的 的形象展现给大家，不是以一个超级专业的歌手身份，只是希望从比赛当中能够让观众能看出这是一个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这样的。所以每次的选歌啊，还有演唱的形式呢，就是最主要的我的想法是把歌词的情感唱出来，所以就是得到了好多的观众的共鸣，就是他们好多的观众朋友们然后给我写信的时候就提到，就说他们哭了呀或者流眼泪，就是我想要传达的这个情感被传达出来了，所以我特别高兴， 感染了他们。那我们都知道你其实并不是专业的歌手，你真正的职业是演员。 对对对。 那你在俄罗斯都出演过哪些电影呢？ 是这样的，我莫斯科电影学院表演系毕业，已经毕业好几年了。在上学的时候就开始参演俄罗斯的电影啊电视剧。最有名的到目前为止就是有一部电影，就是回中国有国闪映，是火海凌云，火海凌云就是空难的一个片子。这部片子里面我演一个中国女孩。第一部的片子是我还在上大一的时候，叫寻宝人。他参加过，当时我记得是在12年的时候有一个回国的展映，一个小型电影节，还有在15年的时候在北京的俄罗斯电影节，我代表我那个电影挪威人然后回国参加过电影节的开幕。对啊，具体的之后比如说今年有5部电影和电视剧首映，有我参演的就是俄语英文电影。对， 那除了电影之外你还在剧院参演音乐剧、舞台剧、话剧，你都出演了哪些角色呢？ 我工作在莫斯科果戈里中心剧院，它是一个现代型的艺术剧院，参演过话剧、音乐剧有一个特别知名的话剧叫做哈尔姆斯世界的这么一个话剧，我里面呢融入了中国的元素，我用中国的京剧唱俄语的台词，所以对当时的观众的反响就是经常都是哄堂大笑，特别希望能有机会带着我参演的俄罗斯话剧回到中国，就是有一个巡演，希望能让中国观众也能够看到我在俄罗斯就是话剧艺术上面的一些，应该怎么说，不能算是作为，应该怎么说，应该是 造诣， 不能说是造诣，我觉得这个太大了说的，就是工作吧，就是工作 成绩。 那就算成绩吧。 现在已经到了21世纪了，已经到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很多人都觉得话剧已经过时了，都已经不去看了。我就想问你，那剧院里有年轻人吗？你在表演的时候？ 当然了，我们其实剧院虽然传统意义上说因为已经到另外一个时代，有电脑有网络的冲击，但是它能够流传下来，能够发展壮大，就是这个表演艺术和话剧艺术它有自己的艺术地位，而且话剧也在变，它从原来的传统形式现在改变到现代艺术剧院，比如说我们剧院果戈里中心剧院就是现代艺术剧院，所以从来没有就是考虑过，比如说没有观众来看我们剧院的话，就是场场爆满，一票难求。对，而且也不光是只是老一辈的人喜欢看话剧，有这个生活传统的人经常去看话剧的人来看，不是这样的，是年轻人，小到十几岁，大到60-70岁都会来，我们的观众，就是我们的观众群体，所以就是还是希望能有更多人关注到这个传统的艺术形式当中。对， 其实还是有自己的受众的。 对对对。 在俄罗斯生活了这么多年，生活教会了你什么？ 生活教会了我什么？我觉得最重要的对我的改变是生活态度。在俄罗斯就是不是生活态度，就是我能做我喜欢做的和想做的，就是我有可能做的，就没有人会来大部分疑问你这个行不行，或者是这个太不靠谱了，或者这条路太难了。在俄罗斯是这样的，就是有朋友啊或者老师啊，就是我想有任何的就是天马行空这些疯狂的想法，只要我想得到就会有人来支持， 所以这个对觉得对这个生活的态度，就是不管他生活有多么困难，但是如果你要想把这个生活变得不一样的话，就是永远就有这个可能。 那你在俄罗斯生活了9年，最喜欢的这个俄罗斯有哪些方面？同样的，你最讨厌的有哪些方面呢？ 最喜欢的就是俄罗斯人特别直接，就是不会拐弯抹角，我喜欢你就喜欢，我不喜欢你就不喜欢，我喜欢你就直接说，我就夸你跟花儿似的，就是夸到天上。要是不喜欢你呢，就连理都不想搭理你，就没有就是勾心斗角。对我来说比较直接，有什么说什么，这个交往方式我特别喜欢。还有不喜欢什么呢？俄罗斯人就特别爱迟到，而就觉得这个俄罗斯人的心情跟天气一样，就是说转说变就变，开始还哈哈大笑呢，然后直接就变阴天了，就能大哭。我不知道到底是所有俄罗斯人都这样，还是因为我身边的朋友，因为我身边的朋友基本都是搞艺术的， 经常迟到吗？他们 关于迟到方面，就是有我当时拍电影的时候，一个助理就跟我说了一个特别特别有名的这个话，叫在这个国家从来没有任何事儿能够准时开始。所以每次就是当时要迟到，要去赶着去做一个什么节目，或者是要是去片场的话，就是跟司机你再开快点，然后我的助理都说杨哥你不用担心，一定迟到不了。这是一玩笑话，但是还是因为俄罗斯人就是放松，就是这个对这个生活的态度就是不是特别较真儿，我觉得这个都是有联系的。 他们相对的也很宽容，就是你迟到了我也忍着。 对对对，因为大家都迟到，那我也迟到，你也迟到，那好吗？那就都一块迟到就迟到吗？就是， 你看你演了这么多部影片吧，你对以后自己的这个艺术事业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是这样的，在俄罗斯的计划已经排上了5部我参演的话剧电视剧首演，还有我的俄语专辑是在，我预计是在今年3月份与俄罗斯观众见面，但是还有 MV 啊，这些全都是我自己一手包办。关于国内方面的，我其实以一个中国人特别想回国，能够跟自己的国家有交流，就是作为不管是作为是演员或者是新的歌手，因为我不能把自己说成歌手，因为不是专业歌手还是希望有这个机会去学习，更多的是学习的机会，想跟国内的导演呀合作，就是想了解一下就是国内的电影的运作方式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是就是一个什么样的行程，是怎么样的一个拍摄方式。因为作为一个演员，你在每次跟不同的导演接触，你学到的东西不一样，而且任何一个导演的拍摄方式都不一样，他是从什么样的方法入手，是怎么样讲戏，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有特别大的好奇，所以特别想如果有机会能够回国参演一些电影还是或者电视剧也好，对我都是一个特别好的学习机会。 刚才是你好俄罗斯节目的主持人采访了在俄罗斯因为参加综艺节目俄罗斯好声音一炮走红的北京女孩杨歌。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杨歌在俄罗斯好声音里的惊艳表现。也感谢您关注本期的环球三十分，下次节目见。 He just don't wanna please. Yeah. When the shishai got so uncomfortable, he got monkey finger. He should call the caller.Over me.